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7点钟的时段，1033越来越动听，海妮伴随你在美好的早晨享受美好的音乐。好听的歌曲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有的时候是比较经典的歌，一下子把你拉回到曾经的岁月当中，或者说曾经你本身就把自己的回忆赋予到了这首歌当中，然后会想起故事里的人，故事里的画面，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在听不同的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接下来这首歌来听一下，会不会有属于你的故事，戴佩妮品冠的一首半生熟。 你总是腼腆很幽默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足火焰，让我终为念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感受夜的晕眩， 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脱，小心你也享受你害羞的脸。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

阳光一点，很多负面情绪都会被阳光覆盖掉的。好了，继续来阳光的听歌。 被骗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罪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决堤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必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给不了你的爱都是泥沼，要不到我的苦自下煎熬，梦自言自导，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 一句很简单的话，好像透着并不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你可能也有遇到过，这个人约你，你说没有时间，我很忙；另一个人约你的话，你可能就会说等一下，我把别的事情推掉。真的是没有挤不出的时间，要看你要见谁了，是这样吗？今天有没有推掉了谁，只为了去见另一个人呢？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心里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好责怪的，顺其自然就好。继续来听歌。 星星挂在天边，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

青春八路，要是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出发。坐上飞机要出发，巴拉巴拉。如果明天不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不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吧。

和进山游玩期间，要自觉服从护林人员的管理，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不要在林区吸烟和进行明火野炊等行为，一旦发现火情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号上午，我市在杨庄镇周家庄村造林绿化点集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日活动，市四大班子领导同全市各镇区街道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150余人共同义务植树，为三河添绿。杨庄镇周家庄村位于密卓高速公路南侧，临近三湘公路。本年度周家庄村造林绿化工程计划以密卓高速廊道绿化的形式进行，预计栽植花灌木2539株，小乔木3699株，大乔木19522株，造林绿化面积680亩。一走进植树现场，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修焕龙、崔浩全、狄文革、刘增禄、刘月、李志英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就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到义务植树活动中，与机关干部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拍平围面，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干净利索、一丝不苟。大家分工协作，经过一番紧张的劳动后，1000棵挺拔的白蜡树被整齐地栽种在绿化地块上。植树间隙，韩占山等市领导还向有关部门认真询问绿化地块准备和造林政策落实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及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叮嘱他们要做好后期管护工作，提高树木成活率，做到树有人栽、林有人管、绿有人护，增强植树效果，把三河大地装扮得更加秀美。日前，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大会，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等市领导同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大会。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形势，增强抓好大气污染治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明确目标任务，准确把握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基本要求。我省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实现三下降一增加，及全省 PM2.5 浓度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煤炭消费比重大幅下降，全省绿化面积大幅增加。治理大气污染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提高治霾科学化水平，要坚持广泛参与、协调联动，形成治霾的强大合力，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管理，始终保持治霾的高压态势。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坚持全面部署、突出重点，坚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会议强调，要强化治本之策，集中力量抓好根治大气污染的重点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抓好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18个专项实施方案的落实，特别要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入手，着力做好6个方面工作。一要改变产业发展结构，下大力整治工业污染；二要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下大力降低煤炭消费；三要改变交通运输结构，下大力控制车船污染排放；四要改变扬尘治理结构，下大力减少粉尘污染；五要改变矿山开发结构，下大力治理露天矿山；六要改变土地使用结构，下大力增加绿地湿地规模。

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不会做这回事。当你失去了所有依靠的时候，自然就什么都会了。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种说法，很多人都表示很赞同。我们其实都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有的时候我们依赖别人，有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人为我们承担了很多难题，于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变得很轻松。但事实上，这些你不会做的事情全都落在自己身上不得不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做的，而且会发现原来爱你的人这么不容易啊。珍惜拥有吧，珍惜身边那些无私的爱你的人，特别是家人。好了，继续来听歌。 人间所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惦念你的意思。像二手烟啊，才刚熄灭蔓延啊啊，就等着我也怨言啊，只不熏红了双眼。 享受现在，别开口。

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歌声，品味一缕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据说啊，人生都要遇到四个人，第一个人是你爱但不爱你的人，第二个人是爱你但你不爱的人，第三个人是你爱又爱你但最后不能在一起的人，第四个是你未必爱但最后在一起的人。这样的说法呢，很多人并不同意，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希望最后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相爱的人。我们依然相信爱情，你该不会因为别人幸福就相信自己能幸福，别人不幸福就不相信爱情了吧？就像吃东西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要你自己吃了才知道，这份感情对不对要你自己试过才明白。好好的去经历吧，去成长，去面对。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颜色还单纯，宇宙如海天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 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灰暗的天看不见蓝色，浑浊的夜面星星闪烁，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 不可过。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在这早已注定好的寂寞，时间早已把每个人蛊惑，在面具下藏着冷漠的脸。 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 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像相隔那样主观。越盼望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盼望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越盼望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盼望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 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等我醒来，或许你已白头发不露。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舒服，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难处，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心目，用神地静止，我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拍出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但感情的旅途，这、就是我一一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想来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换我的角度感受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难处，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你心目深地静止，

家，要不要出发？花一个就像太棒，不必追求很高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个就像太棒，趁雨天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不参加好吗？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